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烛与我一路同行，牧场上凡是属于猪的羊都强壮，我是猪羊。 青草地溪水旁，黄昏时有猪与我同行，黑暗夜路崎岖，一步一步随猪行，猪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， 不用比嗓门大，主耶稣都听见了，我们大家都是属耶稣的。